处却住进饭中院，无故挑衅，看黎民流离失所，也有那片王屋村，北魏王募集民兵，才演出一段奇闻。闺中待聘，有一子名唤穆帝，尚未成人，穆兰穆辉二位女差群，倾国倾城绝色佳人，侍奉双亲，他是非常的孝顺，操持家务拒不让人，但提花木兰不是个平常人，愧煞须眉是为女儿身，他知道国家兴亡，人人有责任，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。清晨习武，午后习文，文学贯通，他武艺超群，唯恐怕老双亲被日月所困，晚间之倦呐，不怕劳神，老和尚一家人坐中堂叙天伦，不是家常闲谈论，门儿外乱纷纷，花老汉走出门，见一伙公差忙东奔，差人们回答，王有玉要你谨遵，兔却足进饭中，请花老二次出山，爱去见，爱去 生啊，爱往旁出去送信。 Thank you. 要你听真。

奉旨的一位钦差，他是来拜春酒，拜罢了楚平王，叫我要回朝转，弃暗灯中中秋正明，行至在汉阳江口，船儿稳住剩余船弥补烟云，细雨纷纷，雨光天晴黄昏后，那位渔伯呀推开了船窗，苍儿上这个门，江岸上游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不又香得可闻，阵阵那秋风吹的人倒爽，总有那那风吹水浪，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能听得的那么说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不落只在了秋叶，秋星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琼儿的声音，叫得那么叹傻人，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这不在 眼儿一轮， 哎。 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国发一笑啊！ 伯牙闻听心中不悦，真乃是山野村夫满口胡云，居然便已听清自许，那日此处少有高人。子期说：“你既知此处多有高明客，想俺这穷山僻壤野店的荒村，在那腰天上有路迹，八节气不复曾记得。等待那只因那结巴给你挑动那腰琴。”被玉伯牙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哑，可莫笑与樵爷水共山村。吩咐声从人朝上请，你们请上那桥公，我与他谈心。有从人答应一声，他就被个官船下走上前，对那钟子期忙答话云：“我向樵夫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是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都要你留神。”钟子期盎然在官船上，见伯牙长揖不拜，说有礼了大人。那位玉伯牙恐是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你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。啊，方才案上可是你听亲吗？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，略笑一二，王总管莫要你逗留。伯牙说：“乔公口称听亲论，我有几宗事可不得什么神之音，那我请问你 此亲当初什么人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我因为什么叫妖亲，造亲当用什么目，那什么人来造那这一张亲，自堂堂全说对，妖公是因就变为根。仔细说琢磨本事，伏羲是流落瑶池，因此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街清下结婚，一曲那中间用听着两相问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奇，造成了这一张琴。伯牙说此琴当初什么人赋得好，赋到何处能够那会何人，什么人以琴丧了他这个命，那什么人那以琴就骂过什么人，见的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子期说此亲文王富得好，富到庙处常常会见人，文王世子多依靠，他也曾以妖亲会骂过纣君，那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的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。说此情乾坤有几寸，为宅几寸，暗何分，舍文岁按着什么一样造，共和是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共有弦几根内，字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那乔公你指引，子期说前安八节宽八寸，为啥也四寸四几分，舍文岁按着周天一样造，共和是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冤头就消乱风息，穿山海龙图亲，宇宙条丝经肩负，那本是瑶池雅玉长长万字文，我牙说字字行行全你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孔仲尼坦言回才高敏端，